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由我来读这段经文，从二十三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或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唯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吃主的晚餐。因为不信的人不能够分辨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不信的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我今天特别对在教会长大受过洗，从小与爸爸妈妈一起上教会的人说话。你怎么知道你信耶稣？你怎么知道你认识耶稣？你认识什么样的耶稣？主的晚餐，保罗说，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如果你不信耶稣为你死，你就不可能表明他的死。如果耶稣真的为你死，你可否下一个问题，有为耶稣活？你不认识他，你就不可能为他活。那你凭什么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干嘛？说实在的，你干嘛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赐给我们他的肉，他的血，就是要我们为他活。让我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测试：你信耶稣，你就必然与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必然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这表示你不再为你自己活，你不耽顾你自己的事。你以他的心为心，你爱他所爱的人，就是他舍去自己生命所赎回的教会。雅各说，耶稣的弟弟雅各说，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一个信徒最直接的信心行动是什么？就是耶稣，我信耶稣为我舍己，他是爱我，因此我为我的弟兄姐妹舍命。你怎么为弟兄姐妹舍命？这个问题并不抽象，因为毕竟主耶稣基督应该没有要求你为你的弟兄姐妹现在就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舍命至少表示你舍去你的时间、你的方便、你的情感，甚至你的金钱。因为你舍去什么，就直接印证你心爱什么。耶稣爱你，为你舍去他的生命，因此你就知道他是爱你。那你为他舍去什么？在这个教会，你可以很具体的为弟兄姐妹舍己，就是你舍去你自己的时间，彼此团契，彼此督责，彼此劝勉，造就彼此，彼此帮助。你舍去自己的方便打扫教会，这很难吗？你很难舍去你的时间，你很难舍去你的方便，你怎么可能为弟兄姐妹舍命？如果你与今天要吃主的晚餐的人平时没有互动，没有团契，你也没有正常的参加这个教会的主日敬拜， 你也不愿意为此悔改，就是懊悔和改变，你今天就不应该领主的晚餐。我们今天不强制你禁止领主的晚餐，我宁愿相信圣灵会在你身上工作，叫你认知你不配，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理所当然就是可以吃主的晚餐，这才可怕。如果你今天不领主的晚餐，你应该把这视为恩典，是圣灵阻止你糟蹋基督的身体。我求你会后来找我和长老，我们有责任护卫主的餐桌，我们也有责任帮助你带着喜乐吃喝主的身体。最后弟兄姐妹，思想保罗的话，我们所注谢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然人多，人是一体，我们就此同享同一个饼。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一个基督身体的肢体，那么你今天所领受的不外乎就是基督的身体，你所喝的不外乎就是永生上帝儿子为你所流的血。是的，这是你所不配的，但却是他自己借着信心所赐给你的。无非就是永生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也配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就是恩上加恩，我们就越加有他的样式。他怎么为我们舍己，我们理当为彼此舍身。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舍去你自己之前没有忘记我们，这样求你叫我们总是纪念你，总不放肆，总不忘记，我们属于你，你属于我们。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未曾见他却是爱他的人，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到满足。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吃他肉喝他血却不认识他，也不爱他，也不信他。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你拿到饼以后彼此等待，主的晚餐有许多的意义，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最显然的意义，大家都可以懂的意义，就是我们合一。因为我们吃的不是个别的小圆饼，我们人虽多，却分的是同一个饼，同一个身体。还没有领主的晚餐的孩子们，我请你们观察，你们心中应该渴望能够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我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的赦免。你们拿去喝，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我们每个月都领主的晚餐，也许领多了我们就不多思想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仪式。我们吃的是永生上帝儿子的肉，喝的是永生上帝儿子的血，是多么奇异的恩典。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去他的身体，为我们流血，他将自己毫无保留的舍去给了我们，这就是爱。所以我们每当吃着饼喝着杯，表明他的死，就是表明他没有只顾自己的事，他顾念我们。这饼和杯表明他的死，就表明你爱我们。我们也吃也喝，就确认自己蒙你所爱，也就必然爱你的儿子，也就必然彼此相爱。愿今天每一个吃这饼喝这杯的人都明白自己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们领受的是他的身体他的血，就思念他，就爱他，就效法他。愿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他服侍我们，我们就彼此服侍，他为我们舍命，我们就为彼此舍命。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